元宵佳节之后咧，咁啊，今晚咧就自己人做你嘅有情人啦吓。大家好啊，又嚟咗新一个星期嘅自己人啦。OK， 嗱呢一排咧，虽然我哋系上个礼拜复工啦，咁但系其实今个礼拜咧同上个礼拜都系一样嘅，因为暂时而家香港电台咧即系为确保大家嘅安全咧，于是乎 weekend 嘅节目咧，其实最多最准咧同一时间就喺直播室里面做节目嘅咧，只可以得两个人嘅啫。咁但系我哋至少都三个啦，加个嘉宾就四个啦。咁所以咧就迫于无奈地咧，我哋今个礼拜都系用视像同大家见面嘅。但应该下个礼拜我哋有机会可以做翻 live 啊 ，OK 啊。咁但系咧讲开啦，即系我谂近呢一年间咧，好多人都系用视像，即系做嘢、翻工、开会咁样啦。咁但系咧，就由于咧好多人用视像会议嘅关系咧，就闹出好多啲咧，你真系闻所未闻嘅啲新闻。今个礼拜我听到一单新闻咧，就外国咧，好似喺加州咧，有一个整容嘅医生。咁佢因为可能有一次唔知被人票控佢即係危险驾驶咁样啦，咁於是乎呢就要传召出庭嘅。咁但係今时今日呢就算出庭呢都可以用 Zoom 视像㗎嘛。咁但係呢佢喺出庭喺视像呢作供嘅时候，你知唔知点啦？因为个 judge 呢突然间望一望佢 Zoom， 啊医生呀，你而家系咪喺度做緊手术？嗰个整形医生真喺个手术室里面着晒手术袍咧，然后咧，个 judge 咧仲系离远见到，咦，你嗰张床里面瞓咗个病人噶、哦，你唔系而家做紧手术嘅时候，你走去开视像会议啊嘛？跟住同佢讲， 佢咁帮佢隆紧鼻啊， 咪咯 ，reschedule 过啊，哇，你有冇搞错啊？喺度做紧手术嘅时候，然后跟住视像会议，仲要出庭， 系咁香港都有发生过类似嘅事件，即系。你應該大家都有睇新聞嘅話，立法會嘅一個其中會議，都其中一個議員咧，喺揸緊車嘅時候，俾人發覺，咦？點解個 background 怪怪地，同埋點解有個 seat belt 喺度嘅？咁樣咁都，唉，即係都鬧出好多呢啲咁嘅笑話㗎啦。 係啦，咁然後跟住仲要即係啲人係將啲圖咧嚟個好詳盡嘅分析咧。嗱，佢呢個動作咧就應該咧就喺度整緊極力子啊，嗰隻手咧應該唔知扭緊啲胎盤啊咁樣咧。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即係雖然我哋今時今日身处一个 multitasking 嘅世界吓，咁但系我谂有啲嘢都应该要分翻开嘅吓，咁所以希望大家咩都唔好做，好专心咁啊，听住我哋自己人节目啊。 系啦，或者专心咁样做 gym 啦。咁而家 gym 就开翻啦，哇！即刻所有嘅 IG story 啊，完全系俾即系所有嘅啊肌肉啊，你啲大髀啊，洗白。 系啦， 汗啊， 唔系对于 gay man 嚟讲，尤其是系 gay man 啦，即系 gym， 哇，即系已经冇开咗几个月啦，咁然后而家个个都即系涌晒出嚟啊，系咪先？因为以前失收都好紧要嘛。嗱，但系我经验就系咁嘅，呢、這个礼拜咧我都做 gym 做得好紧要啦，咁所以而家都系周身骨痛咁样啦。但系我感觉系咧，嗱，虽然咧过咗几个月咧，因为删咗 gym 啦，但系对于一个现代嘅 gay man 嚟讲，或者后现代嘅 gay man 嚟讲啦，我有少觉得咧，之前咧啲 gym 删咗咧。其实系令到个人，即系作为 gay man 系轻松咗好多噶，因为你系奉旨 咗一个， 唔系啊，你奉旨失修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得奶嘛，全世界都冇得做 gym 噶啦，系嘛？即系虽然 系肥咁啊， 系大家一齐肥，咁同埋有晒借口，即系好大个 excuse。嗱，我系失修啦，嗱，你又失修啦，咁于是乎，大家咧对于大家嘅身材咧嘅要求冇以前咁高。你唔觉得轻松咗咩？ 算啦， 系啦，即系变咗开始，大家有少少咧转咗个思维，就系以前咧就系睇你身材好唔好啦，系咪？今时今日就系、是，唉，我试下睇，发掘你个内心先。 都唔系嘅，前排即系冇得去做 gym 咧，即系啲好勤力嘅，即系嗰啲网友咧，都会喺公园嗰度拉下筋啊，做下 sit up 啊，跑下步咁样放上网噶，所以即系懒惰系唔可以有藉口嘅，对于佢哋嚟讲。不过我都觉得其实即系大家普遍嚟讲咧，都系肥咗少少嘅。同埋啱啱过完年咧，圣诞咁样呢段期间，真系完全系即系坐喺屋企饮饮食食咯。 系啦，咁但系咧，喂，顺便我都要晒个冧啦，因为上个礼拜咧，我哋第一次咧复工嘅时候咧，捉住咗阿莎拉啦、神婆啦，同你讲下一个即系别开生面嘅即系调查啦。咁佢就自己睇过晒即系港九即系众多啲桃花位啦。咁于是我哋啊选咗一个即系所谓三大嘅农夫。榜等大家可以跑下呢个桃花运啦，咁但系之后第二日已经有人话俾我哋知咧，其实嗰三个地方咧删咗啦，咁样， 我都 真系得个吉啊，跑咩桃花运？ 咁咪去运吉咯， 真系运吉，唔好意思咯，咁唔知嗰、那个即系提我哋嗰位朋友系咪即系听完我哋节目之后特登跑匀嗰三笪地方，第三个都系得个吉咁样。 唔系佢可以大啲嘅，佢咪围住成个街口咁跑一个圈咯。 冇啊，桃 大运啊嘛， 应该桃花系搬走咗，你跑咩啫？里面系吉嘅， 自己行个吉运。家行完呢个大吉运之后咧，都始终系真系要做翻 gym 啦。因为虽然咧就而家大家都系要防疫，但系咧都多翻一啲即系gathering 啊咁样。因为而家晚市堂食都开翻啦，咁我都有出嚟即系同朋友食个饭啊咁嗰啲即系。虽然系都去到十点嘅啫，咁不过咧，即系都唔排除你出去食饭，咁都会同啲靓仔见下面啊，咁所以去 gym 咧都要即系操翻 fit 啲啦。 系啦，咁啊讲起堂食咧，因为琴日元宵啦，但系元宵佳节咧，我哋就真系约埋一啲朋友咧就堂食，咁啊顺带咧就好耐冇见咧，就系阿孟维大师咧，我哋琴日就同佢预祝生日，因为佢应该系今日生日嘅咁样。 系 咁所以我哋琴日堂食咧就应该系七个人啊，咁但系我哋就即系做足规矩，咁喺湾仔度食啦，咁就分开。两台啦，即系一台就四个人啦，一台就三个人咁样啦。咁但系好彩嗰两台咧，我哋就摆得埋咧，就系黐住嘅，咁都好啲。 哦， 即系变咗可以侧边倾下偈啊，背对背咁倾下偈咧，都 all right 嘅。即系总之好过我外甥结婚嗰餐咯。因为一个100人嘅场地，然后跟住就系摆20人，咁然后每台两个人咧，嗰日真系太离行离啦，太紧要啦，真系。 咁我想问下你哋咧，咁你哋去堂食啊、出街啊，咁有冇 do 下呢个安心出行嘅 apps 咧？ 我系即系比较 old school 啊，同埋我一个来自一个好 analog 嘅纪元嘅人啊，咁所以我系惯咗写纸仔嘅，系啊，我到今时今日咧，我都系仲系好中意写字嘅人嚟嘅。 明我都系写熟嘅，而家我每入去餐厅之前都会写张纸仔字条俾政府，系啦， 系啦，因为我自己都有去堂食，同埋我有睇咗一出戏啦，咁就其实都系都会写纸啦，不过有时咧写纸啊，即系如果你去睇， 我以为你系话讲纸，我以为你话讲睇一套戏系关于写纸啊，哇！听到我咧，哇！呢套咩剧情片嚟嘅咧？咁 up to date 嘅咧？ 嗱，我讲嗰套戏咧，其实就系一个内地片嚟嘅，就系《唐人街探案》咁样啦。咁即系人哋叫我睇，我就好啦，睇先，因为新年片嚟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咧教到时间都好问啊，咁所以咧突然间系。好多人一齐写字咯，咁就 系啦。所以咧，我觉得咧，大家如果去睇戏咧，即系嗰啲真系咧分秒必争咧，即系 timing 好准嗰啲，因为开戏嗰样嘢咧，即系话开就开噶啦嘛。咁所以你要预松少少时间要去写纸仔啊，记住啊。 啊，系啦，因为佢系有时一本簿啦，有时就有一张台仔啦，即系你十几个人都写咧，系真系要轮成个字先至轮到你写嘅。即系如果你唔考虑唔想用 app 嘅时候咧，而写字咧，就真系要预早少少去睇戏啦，似我咁咧，就迟咗几分钟咁入去。不过算啦，套戏都系即系得啖笑嘅啫。咁可能少几分钟都我都 OK 嘅。 OK， 呢个就系你嘅影评啦，系咪啊？就系得啖笑嘅啫，咁样都唔知睇唔睇好。听完之后 贺岁片啊，咁都系即系好缤纷啊，好热闹咁样，同埋笑完就走噶啦。 嗱，讲到睇戏啦，咁啊，当然好多人都系喺屋企嗰度睇串流咁样啦。咁我真系咧，即系想同大家介绍咗呢一套咧电视剧集好耐噶啦。咁虽然我谂暂时嘅香港睇咧就比较困难少少，因为大部分都系可能 Netflix 啊，有啲人可能有 HBO 啦，但系都系比较少啦。咁但系呢一套咧就系英国嘅电视剧嚟嘅，就系、是、It's a Sin。OK， 嗱、我哋作为机 man 咧，喺嗰个应该系90年代啦，系嘛？其中有一套嘅电视剧集咧，系冇可能大家咧会错过嘅，就叫 Queer as Folk 啦。系1999年推出嘅。OK， 咁啊有个英国版本啦，原装系英国版啦，咁跟住有个美国版啦。咁所以英美版本都捞晒啦。咁啊，阿 Simon 你后生咁多啦，你应该系睇美国版系嘛？ 系嘅，嗰阵时应该系其实系读紧大学嗰阵时系，应该系大学同学叫我去睇嘅。 嗱咁咧就真係嗰個 originator 啦，嗰個 creator 咧就係 Russell T. Davies 啦，咁其實係英國一位都幾知名嘅就係電視劇嘅劇作家嚟嘅 ，OK， 咁今次都係由佢撰寫成個劇本嘅，咁所以咧其實有少少似係一個現代版本嘅即係 Queer as Folk 啦 ，OK， 咁但係其實咧佢整個故事嘅背景咧就係其實係講喺80年代初期嘅時候咧，有幾位嘅年青人咧就係佢哋喺倫敦發生嘅故事，就係、是、當其時咧正啱啱嘅背景咧就係、是。艾滋病咧刚刚降临啊 ，OK， 咁就系讲佢哋不同嘅故事啦。咁但系其实咧，Is a Sin 咧就同呢个 Queer as Folk 咧非常之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佢只系得5集嘅啫。 咁同埋每一集大概短个半个钟嘅，咁所以好快已经睇完噶啦。咁但系用五集嘅时间，我觉得好犀利嘅地方咧，就系用五集嘅时间去总结咗有关即系艾滋病恐慌嗰个年代嘅故事。咁我觉得写得又好幽默啦，又好 honest 啦，我觉得系好值得睇嘅。即系尤其是系譬如今时今日嘅年轻嘅 LGBT 咧，系冇经历过艾滋病恐慌嘅年代嘅话咧，其实真系应该要重温翻我哋呢一个伤痕累累嘅历史啦。嗰阵时嘅有关艾滋病嘅众多歧视啦，政府嘅冷漠啦，去处理呢一个即系世纪嘅疫症啦，咁样。咁尤其是我觉得今时今日，当我哋面对咗成年几嘅疫情之后咧，其实你睇翻，哇！喺八十年代初期嗰、那个艾滋病嘅恐慌咧，你见到有好多嘢其实系可以作为借镜也好啦，同埋有好多系 mirror 嘅其实， 嗯 啊即系所以我好值得向大家推荐啦。咁而我觉得比较惊喜嘅地方咧，我成日都以为啊呢啲即系今时今日年轻人冇经历过嘅艾滋病恐慌，你而家仲提啊？系咪好似有少少咸丰啊？咁但系咧，居然原来喺英国上之后咧，其实佢哋破咗个纪录啊！就系、是、发觉喺咁多嘅新嘅电视剧之中咧，系从未试过有套电视剧咧系咁多年轻观众噶。 哦， 咁可能系同个 casting 有关啦。OK， 全部都后生仔后生女咁样啦。咁而另外就因为自从呢套电视剧之后咧，佢哋做咗个少少嘅调查，就系、是、自从上完呢五集之后咧，系主动打电话去一啲艾滋病嘅测试中心咧，而主动做 testing 嘅咧系激增。 哦，即都系一个好好嘅宣传嚟嘅。 系啊，非常之 educative 啊，所以系即系好值得向大家诚意推荐啦。尤其是我哋呢啲咧，我哋啊成长于八十年代啊嘛，咁因为成个古仔都系环绕住喺伦敦八十年代发生嘅事咧。 嗯， 哇，所以系听紧一个八十年代嘅 compilation 咁咯。 同埋我自己即系我第一眼吸引，即系当然系个名啦，即系 It's a Sin 就系即系 Patrick Boyce 嘅即系名作之一啦。咁所以其实佢入应该系咪入边有一个主角都系翻唱咗？ 系啦，就系、是、我 呢首 系啦，因为有一队乐队就叫 Years and Years 嘅，咁里面嗰主音咧就系好 cam 好妖嘅，就系 Ollie Alexander 啦。咁佢本身系男同志啦 ，OK。咁所以佢就系主演其中个角色嘅，因为原来听讲佢未组 band 之前咧，其实佢演过好多舞台剧嘅，所以佢演得好好噶。 嗯，所以我自己就未睇啦，咁我亦都好期待可以睇到啦。咁但系即系其实我觉得艾滋病其实喺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其实对于嗰个电影啊或者电影嘅文化咧，系带嚟好多。即系话题咧，同埋好多即系视觉上面嘅即系创作嘅，咁所以其实到咗即系2021年啦，咁其实真系关于艾滋病嘅电影，即系比较少，但系其实我相信当中佢哋讲嗰个友情啊，或者佢哋面对嗰啲恐惧咧，其实系放喺任何年代，其实都系啱睇嘅，即系好似我哋之前上年或者经常提过嘅 post 都其实佢都有好大嘅篇幅去讲关于艾滋病啊，或者遇到艾滋病嘅即系嘅一种恐惧，同埋当年嘅害怕咯。咁其实呢啲电影我哋都一直都希望系即系俾多啲人睇啊，同埋等多啲人去认识其实当年嘅人系点样走过咗苦难先嚟到即系今日嘅呢个同志嘅世界咯。 系啦，咁同埋咧喺呢套嘅电视剧集里面咧。提到一个咧，因为其实原来成个故仔咧都系 based on Russell T. Davies 咧，佢喺八十年代，因为佢都后生过噶嘛，同我一样，八十年代嘅时候都系后僆仔嚟嘅啫嘛，咁所以其实成个故仔咧都系 based on 佢以前喺伦敦遇过一啲真实嘅故仔嘅，即系譬如话佢哋几个年青人咧就租咗一笪地方嘅，咁就一齐住啦，咁啊改埋名嘅一笪地方叫做Pink Palace， 咁原来真系有呢笪地方，好妖啊，叫 Pink Palace， 我哋得翻屋企咧，我哋都会嘅。 咁然后讲到咧，因为佢哋嗰阵时艾滋病啱到嘅时候咧，都对于个病有好多歧视啦，即系歧视最主要来自好多啲政客同埋政府部门啦，即系觉得嗰样嘢，即系啲男同志搞出嚟嘅啫，系关佢哋事嘅，唔会影响其他大众嘅咁样，咁所以就好冷漠啦。咁所以就其实原来最早期喺八十年代初期咧，系真正咧即系积极地去开始所谓关于呢一个疾病嘅 activism。一啲运动咧，其实系由当其时嘅一啲好多 artist 啦，尤其是系来自伦敦方面 West End 嘅好多啲舞台剧嘅演员咧，系发起嘅吓、啊，即系当个政府无良，唔去救我哋，唔去关怀我哋嘅时候咧，就要自救咯，系嘛？ 系啊， 冇错。 其實你睇翻即係美國方面咧，就算美國當年即係艾滋病爆發咧，其實都係即係政府冚住啊，或者係政府就唔理嗰啲即係啲病情啊，或者病人啊，希望即係算啦，冚住件事就過去算，所以先至令到有咁多呢個疫情嘅爆發咯。即係你睇翻啊，回看翻今日都好似有啲嘢可以即係借鏡，同埋有啲嘢你都可以即係放落去，係咪？即係呢啲咁樣嘅歷史教訓，其實即係一直喺度重。 是啊，你不要以为好像很遥远咁样咧，唔关自己事啦。当你睇翻 is the scene 嘅时候，睇翻八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嘅一啲咧，好遗憾嘅事实嘅时候，你发觉原来咧历史系不断喺度重复紧自己嘅。咁所以值得我哋咧今时今日，尤其是作为同志社群，无论你系咩年纪，尤其是新生代咧，我更加值得向大家咧奋身推荐。五集咋，使你几多时间啫？每集都半个钟头唔够系嘛？两个零钟咁已经睇晒啦。咁所以係好值得重温。记住电视嘅名字叫做 It's a Scene。 头先我哋呢都提过一套电视嘅叫做 Pose 啦。咁其实入面呢都有好多即係跨性别嘅朋友啦。其实五位主角都系一个跨性别啦。咁所以今日呢我哋都好荣幸啦，同埋好开心啦，可以请到两位跨性别嘅朋友嚟同我哋做一个访问㗎。大家就唔好行开啦。 係啦，因为呢我哋以往都其实访问过好多啲跨性别嘅人士啦。今次有少唔系好同嘅。因为呢今次的年龄层呢我哋就係降低咗好多㗎。 係 係咪而家有个新嘅 term 就叫跨青啊。 跨青 ,ok, 好。 係啦係啦，好似跨青大桥，好似一条桥咁样。 好似食粥咁走青咁。 係跨性别嘅年轻人。因为呢最近有一班都好快出咗柜嘅一啲跨性别嘅人士啦，当中有跨仔跨女啦，佢哋组织咗一个呢组织就叫做跨青时刻。 嗯 ,OK, 咁就希望可以以年青人嘅跨性别人士呢，就希望可以为一啲长久以嚟啦都唔能够有自己 voice 嘅一啲跨性别人士呢，希望可以带出佢哋嘅声音之外呢，亦都可以啦做多啲嘅活动啊 ,exhibition 啊，嚟到去 帮咗佢哋啦。 又帮到佢哋啦，又可以教大众啦咁样。OK, 咁就转头我哋即係祝呢两位嘅跨青同我哋倾下偈。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一名72岁男子在官涌体育馆的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之后出现心悸，由救护车送往伊利沙伯医院，现时情况稳定。这间疫苗接种中心由上智医疗集团和香港私人执业医生协会共同营运。上智回复查询时表示，男子有高血压，接种疫苗之后在中心休息的30分钟内出现心悸之后送院，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和接种疫苗有直接关系。另外，政府表示，昨日有大約7000人接種第一劑疫苗，自今個月22日以嚟，累計超過13600人接種首劑疫苗。政府發言人呼籲屬5個優先組別嘅市民盡快接種疫苗。卫生防护中心即日起收紧工作地点强制检测门槛，如果有一名确诊者传染期内到访过的工作场所，场所内所有员工要接受强检。当局亦都会扩大追踪范围，追踪本地源头不明个案、7日内的紧密接触者，以及紧密接触者出现病征之后家人需要检疫，加强追踪确诊者的紧密接触者范围。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近期个案分布较广，相信和农历新年以及当局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有关，只有确诊个案的行踪较为活跃。新西兰城市奥克兰出现新确诊的新型肺炎社区感染病例，总理阿德恩宣布奥克兰将会由当地星期日朝早6点起封城7日，所有公众场所关闭，体育赛事取消，又呼吁民众在家工作，学童留在家。当地最新确诊的是一名21岁学生，之前曾经3次检测都是呈阴性，在刚过去的星期二开始出现病征之后，昨日再做检测之后得出阳性结果。阿德恩说，确诊学生过去一星期都没有隔离，曾经去过很多人烟稠密的地方，包括健身室，形容情况令人担忧。除了奥克兰，新西兰其他地方亦会采取新的抗疫限制措施，禁止100人以上聚会。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区区精选民歌经典。 如果你是年满18岁，通常在港居住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就可以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想知更多关于选民登记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年几个礼拜，我 Albert Long 欧瑞强都会精选5区的经典民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2000靓歌再重聚，同你分享。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陈秋华。 而家做紧助理管工学徒的佢，曾经因为对地盘工作不了解，所以好惊同判头同工人联络。但是佢透过展翅清健计划，学到好多专业知识，加上佢喺地盘试试亲力亲为，而家佢已经可以同地盘工友打成一片啦。 想知道陈秋华嘅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同性恋是心理障碍，大学教材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不属于知识性差错。之前 Gaily News 报道过，一名叫西西的女仔起诉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因为污名化同性恋而存在图书品质问题。该案已经由江苏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二审结果是原告败诉，维持原判。判决认为教材中同性恋是心理障碍的表述属于学术观点、认识性分歧，不属于图书编教范围中的知识性差错。该案在2020年9月2日由江苏省宿迁市宿游区法院发出一审判决。区法院裁决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图书中将同性恋归类为性心理障碍等的表述属于认识性分歧，而不是知识性差错。图书中涉及的学术观点、认识性分歧不属于出版社的审查责任范围。被告暨南大学出版社已经尽了品质审查义务。原告西西在读大学期间发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这一本书将同性恋归类到性心理障碍，并且在书中还有一些其他污名化同性恋的错误和误导表述。在与出版社沟通无法达成共识之后，他在2017年向法院起诉出版社。澳洲悉尼正是举办每年一次的 LGBT 嘉年华活动 Mardi Gras。市政厅在2月19日升起彩虹旗，标志今年的活动正式开始。悉尼市的一些公共场地近日亦都打造出彩虹地景，表示支持 LGBT 群体迎接多元多彩的狂欢节。在悉尼市的阿尔弗雷德王子公园内，一条90米长的绿色彩虹步行道日前完工，外貌好像一条彩虹坐落在开阔的绿色大草地上。在富吉海滩，圆弧形的大台阶亦都拆出了50米跨度的大幅彩虹图。在悉尼闹市区的泰勒广场旁边，两条大街相连的路口新拆出的彩虹人道亦都好显眼。今年的悉尼 LGBT 嘉年华活动在形式上和往年有所不同，出于防疫的考虑，每年最热闹的重头戏在主要大街上有很多的彩车和各界团队参加的游街行进活动，今年将会改在一个大体育场内进行。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嗱，先前新闻报道前咧，我哋曾经预告过啦。今日咧，我哋捉住咗咧就两位跨性别嘅人士咧，就同我哋倾下偈。因为其实以往咧，我哋都访问过唔同嘅跨性别人士啦。咁但系今次咧唔同嘅地方咧，就系我哋将个年龄层咧就拉低晒嘅，因为佢哋系跨青啊，一个新嘅 term 啊，就系跨性别嘅青年系嘛。年青人系啦，新嘅 term 就跨青 ，OK。咁啊，两位跨青咧，我哋介绍一下先。咁啊，我哋分别咧两位咧，一个系跨仔啦，一个系跨女啦。跨仔 trans man 咧就系阿 Liam，Liam 你好。 Hello， 我系 Liam。 OK， 你好靓仔吓，俾我感觉咧，你好似嗰只未够青嗰啲咁样咧，你几大啊？ 我十九岁， 真系薄薄脆， 好后生啊！ 薄薄脆，我哋都十九岁过。好啦，咁而另外一位跨女 trans woman 咧，咁就系阿明，阿明你好。 Hello， 我系阿明。嗱，今年廿四岁。 OK， 唔使我问啦，因为我有少觉得咧，问女仔几多岁咧，系好似有少强人所难嘅。 佢哋自爆咗啦。 OK， 但系今日都系好薄薄脆。 系啊，咁但系两位咧，其实都系读紧书啦，系嘛？ 嗯 ，OK， 同埋读嘅科目咧，因为我睇过阿明嘅访问啦，阿明咧其实就系读紧医嘅系咪啊？ 系啊，我喺中文大学读紧医科嘅，系内外全科医学士。 系，而家 year 几啊 ？Five 啦，即系我下年毕业啦。 哦，下年正式毕业啦 ，OK，OK， 好啦。咁而另外咧，阿 Liam 咧话头先话俾我知道咧，佢读嗰科咧，我都唔知道原来香港可以读呢一科啊，叫做 Wine Management 啊。 系啊系啊，好新嘅，其实真系。 系啊，好 specific， 即系你系有啲好劈得嘅人啦，系嘛？ 唔系啊， 唔系你应该系啱啱先至可以上年应该先可以饮酒啫，你十九岁。咁你就已经系读 wine management。 今年我2021系20岁，不过就未到，因为我系7月嘅。 系 ，OK， 系都系多少少时间， 系 多咗少少， 都有啲叫偷酒饮噶嘛，系咪？我唔使惊噶，我细个系屋企人啦，系攞证牌， 喂， 诶，俾支啤酒你饮下嗰啲咁样咧，大个仔啦。 我好细个 B B 手抱嗰阵时候，我外公俾咗我饮一啖。 系啊，手抱 喺度， 手抱你都记得啊？ 唔系，我妈同我讲嘅。 灌醉佢，咁啊唔使喊，唔使凑咁多啊，我可以开下台咁。OK， 呢块边搞错吓 ？OK， 好啦，嗱，不如首先咧就捉住两位跨青啦，因为呢个 term 咧其实系来自佢哋啱成立咗一个组织，就叫做跨青时刻嘅。喂，不如由你哋诶两位同我哋讲下，即系到底点解要成立呢个组织啦？其实嚟紧有啲咩 campaign 啊？最主要的目的系咩咧？ 咁咧，跨星時刻嘅成立其實就係、是、本身就只係我自己一個有一個 group 咁樣，即係可能幾年前十幾歲嗰陣時候就覺得啊、有一班年青人喎，咁但係又香港又冇一個青少年嘅組織，咁跟住我就開咗個本身就係一個 WhatsApp group， 咁跟住後來我又識咗阿 Ming 啊，同埋其他 committee 啊，阿 Zephyrus 啊佢哋。咁跟住就一齊做 committee 啦，跟住就即係慢慢12月嗰陣頭先啱住註冊，真係新鮮滾熱辣，跟住就慢慢慢慢就搞咗啲活動，主要都係 internal 嘅活動，係對內會員啊。咁跟住嚟緊，我哋都諗住拍啲片嚟去做下 public education 啊，或者去慢慢帶。翻大众一啲我哋嘅文化，我哋关于点样去对待 trans 啊，关于 trans 嘅知识咁样。 OK， 明白。嗱，即系一听就知啦，即系最主要系连结系 trans 社群里面，尤其是系年青嘅一班 trans 社群啦。嗱，我想问一下你，作为年青人，又咁快已经容易 come out 啦？因为喺我印象之中，即系我哋咸丰年代，即系作为同志咧，其实 come out 都好唔容易啦。trans 就更加咧，其实受到歧视更加大啦。咁所以就我都听翻。好多即系年纪冇你哋咁后生嘅啲 trans 咧，佢话佢哋即系好难揾到自己嘅社群嘅。其实咁，但系会唔会你哋新一代嘅 trans community 已经唔同咗咧？嗰个思维，即系定系你哋系好例外地，即系你哋好罕有地系咁年青已经愿意出柜咧？ 我谂其实睇翻全球嗰个趋势咧，咁可能可能十年前到美國已經係講緊話幫跨性別嘅青少年去提供翻啲醫療嘅服務，例如去用藥去可能先暫停佢哋嘅青春期啦。咁所以其實跨性別青少年呢一佢哋嘅存在係一路都喺度嘅。咁佢哋嘅需要其實喺西方社會啦，尤其是咁其實都即係可能上個世紀已經俾人係即係已經有人去慢慢去。覺得需要去處理佢哋嘅需求，咁然後隨住呢幾年，可能尤其是啲社交媒體越嚟越發達咧，咁基本上而家身邊嘅僆仔啊、後生仔，其實佢哋接觸呢啲文化接觸得好快，咁再加埋成個社會係慢慢越嚟越開放嘅，咁所以佢哋個心態都係覺得呢件事，即係當然社會嘅禁忌仲喺度嘅，咁但係都覺得呢件事，即係會早啲認識到自己嘅身份，早啲夠膽同人講佢哋嘅情況咯。 係啊，因為我咧自己都睇嗰個外國嘅紀錄片咧，其實都係訪問咗即係幾個家庭咧，佢哋都有一個跨性別嘅仔女咁樣啦。咁佢哋都會係好早嘅時候咧，即係可能係未夠十歲咧，已經開始係帶佢哋可能見醫生啊，見心理醫生啊，或者係甚至好似話齋都係開始食藥咧，就停佢嘅青春期。係咪因為即係如果佢咁細個，佢已經知道自己跨性別而去即係暫停佢青春期嘅發育咧，就令佢唔會即係可能即係。想做女仔嗰个男仔就唔会变得咁男仔咧，即系长大嘅时候，就等佢嘅过程系易啲嘅咧，系咪会咁样噶？ 其实系会嘅，因为佢越早开始，其实譬如好似跨仔咁样，佢越早开始，可能甚至连个 top surgery 去切除胸部组织嘅手术都唔使做，因为佢未发育。咁如果至于系跨女嘅话，佢把声未发育之前就已经可以用咗 blocker 咁样，咁跟住就可以唔会有男仔咁样嘅声，就唔会发 唔會有原生性別嘅發育咁樣咯。 嗯， 係，同埋即係用呢啲嘅 blocker 咧，其中一個好處咧就係讓佢哋真係咧過咗青春期之後，到有足夠嘅思想嘅成熟嘅程度，佢先至真正去再去決定自己嘅性身份，係嘛？而係以免即係嗰個青春期嚟咗嘅時候咧，跟住如果你真係要做任何嘅即係性別重置手術咧，可能就會複雜好多啦。那個過程同埋嗰個手續係咪？OK， 好啦，但系咧，我即系因为其实今个礼拜咧，其实转头Simon 咧都会即系报道一个即系最新嘅报告嘅，就发觉咧，而家好似多咗好多 LGBT 嘅人，或者至少系 identify 自己认自己 LGBT 嘅人系咪 ，Simon？ 系啊，冇错啊，咁之前咧成日都话啊，十个里边得一个咁样，但原来最新嘅调查发现咧，系六个里边有一个，系 哦，咁都多咗好多啦，六个里边有一个，咁即系话嗱，有人称呼咧呢个世代咧就系 Generation Z 啊。而即系 Z 啦 ，OK， 咁即系可能佢好多都系 millennial 啊，即系甚至唔系九十后添，可能系千禧后嘅一啲年青人啦。咁佢哋真系好似好比较 open 地接受自己，可能未必值得晒吓，可能 LGBT 呢个好大嘅光谱里面咧，其中嘅一个嚟嘅。即系譬如话你哋嘅同济嘅一啲朋友啊，同学啊，系普遍就算香港年青人个心态，其实都系咁啦。 就算身邊一啲可能典型，你佢哋會話自己係直人噶啦，咁佢哋都會認同一個講法，就係、是、其實呢個世界冇人，即係好少人係完全直或者完全亂嘅，比較似係一個光譜。咁即係你即係每個人都總會有啲 potential， 可能係會即係中意同性。而喺性別身份方面，佢哋都會覺得其實每個人都冇可能係，即係好少可能係 100% 男仔或者女仔，咁即係會有啲男性特質、女性特質，咁大家其實個睇法就比較鬆動啲咯。咁所以接受自己係同埋係嗰個 stigma 都冇咁大，所以容易啲去接受自己，其實可能唔係純粹直咯。 同埋而家呢個世代咧，特別資訊爆炸啦，咁個個年青人佢可能其實。好多時候細細個都知道自己有啲嘢同其他人唔同，咁但係就未必知道係咩概念。但係而家嘅話，可能就大家上網揾下有啲資料就知道啊，原來有 trans、有 gay、有 lesbian， 跟住就會發現啊，原來自己有少少似，跟住就會比較早去 identify 自己係唔同嘅性傾向啊、性別認同咁樣咯。 OK。好啦，嗱因为呢好多时我哋访问啲跨性别嘅人士啦，咁我哋都会提到有关即係性别重置手术啦，系咪而家有个新嘅 term 啊、因为其实呢 term 系不断喺度演变之中嘅，系咪有另外一个说法唔系重置手术添啦，而家叫咩嘅？ 而家叫性别肯定手术啦， 系啊系啊，而家有个新嘅 term 啊，系啊， 因为重置系比较去highlight 咗嗰、那个。生理上面嘅嗰个手术程序点样去重新置换，但其实好多时候跨性别其实系一直以嚟都知道自己系男仔或者女仔，譬如跨仔，就会觉得自己一直都系个男仔，跨女一直都系一个女仔。如果重置嘅意味就好似我中间再去重新变成另一个性别咁样，但其实唔系，但系我哋系。一直以嚟都是认同自己是这个性别、 所以其实是肯定翻。咁所以呢语言其实很重要的，即是我们用什么语言的话呢，其实就是改变了一些约定俗成错误的观念。咁所以希望大家都改口啦、记住啊，又不是叫性别重置手术、是性别肯定手术啊。咁但是讲到手术呢，即是以往我们访问一些 trans 的朋友呢，未必个个呢都觉得需要做这件事的。咁但係呢，就對於一啲可能對於 trans 嘅朋友唔好認識嘅人呢，佢哋就會有啲疑問啦，啊你哋唔係好恨做嗰個性別嘅咩？咁你應該好歡迎做呢個性別肯定手術先啱㗎啦。照我所知，你哋兩個都好似冇打算去做嘅，可唔可以講下點解呢？ 我自己冇打算做呢個手術嘅，因為我自己即係我哋當初可能選擇去用一些荷爾蒙的時候，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需要這一樣東西去肯定回我們的身份。但是對我來說，一個人的個性器官其實是生成什麼樣子，跟我自己的性別身份其實個關係不是很大、即使我今天有一個所謂陰道或者女性的性器官，但如果我外表其他部分都是仍然是比較陽光的，其實對我來說沒有意思。反而是我那個身體體型外表是怎樣，對我來說比較重要咯。咁而无论我下体变成点样样都好， 可能日常生活，你話我可能著件泳衣嗰啲會有啲麻煩，咁但係實際上同我自己嗰、那個、那個身份，就我覺得個關係唔係咁大咯。反而我有時諗到要做手術嗰下，會有一種啊，好似啊，俾人即係下面有啲痛咁嘅感覺。 係因為真係好唔容易嘅事啦。即係同埋我哋都聽聞咧，即係尤其是其實兩種嘅手術都係有危險性㗎啦，都係因為要開刀啦。OK， 咁尤其是係女變男，如果你夾硬係要加個陽具啦。咁其實嗰個陽具喺今時今日嗰個即係醫學嘅科技情況底下咧，其實又唔係好 function 嘅，其實係有啲無謂嘅啫。基本上，亦都裡面有好多風險啦。咁亦都可能有啲 trans 嘅朋友，佢哋本身可能身體未必可以負荷得到啊。即係我諗一般手術都未必可以負荷得到。即係莫講話呢一啲手術係即係相當之都即係幾嚴重下嘅一種手術嚟噶嘛。咁所以如果夾硬要佢哋做咗手術，仲要做曬全套，然後先可以換一個身份證上面嘅性別嘅話咧，其實就有啲真係強人所難嘅嚇，係咪啊？同埋非常之不人道咯。 系，因为我哋就其实觉得性别其实唔系由个性器官嚟去 决定 判断噶咯，系啊，因为其实系一个自己嘅一样嘢，系一个 internal 嘅嘢咯。咁如果只系用性器官嚟去判断嘅话，其实好多时候一啲信性别嘅人，其实佢可能本身个器官都冇一个。冇一個 function， 咁但係佢其實依然係一個男性或者女性，因為佢 identify 自己係一個男性或者女性，係。 嗯 ，OK， 嗱，近年間我諗即係整個 LGBT 嘅平權運動啦，其實嗰個真正嘅 focus 同埋火車頭咧，其實係真係講緊有關跨性別嘅平權嘅。其實，咁我見到咧，哎呀，今個禮拜因為睇咗個即係有趣少少，都想問下你意見啦，即係作為 trans 啦，咁而家外國有啲 corporate 咧，有啲品牌咧。好似懶係要趕時髦咁樣啊！今個禮拜咧就係Mr. Potato Head 啊，大家有冇聽過啊？嗰個公仔咧，一個薯仔，然後扮一個即係有須啊，戴曬帽咁樣咧。咁其實係啦，咁其實喺好似喺美國啊，都好受歡迎嘅，小朋友好中意嘅。咁但係佢哋最近就話：，我哋要改名啊！咁就唔係叫 Mr. Potato Head 啦，淨係 Potato Head 啫。咁有一個較為咧中性嘅gender neutral 嘅名咁樣。咁你覺得點咧？你歡唔歡迎呢一個嘅做法咧？ 如果佢個卡通人物嗰個設置本身係咁樣嘅話，就咁。但係佢改咗，其實又冇壞嘅，就冇咁去強調男女之間咁樣嘅嘢。但係就其實我自己覺得就冇乜嘢嘅，即係因為我記得薯彈頭嗰個係 Toy Story 噶嘛，佢有個薯彈頭先生、薯彈頭小姐，咁因為佢兩個角色本身嘅設置本身就係好binary， 一個先生小姐，一個男女咁樣，咁我反而有啲好奇，如果佢咁樣變咗做 Potato Head 嘅話，咁又點樣去變形？薯蛋頭先生同薯蛋頭小姐， 係咯，跟住嗰集會點咧？係啊，好似有啲唔係好連氣咁樣嘛，係咪？同埋聽講話咧，佢哋諗住咧就雖然講咗 Potato Head 啦，咁但係其實佢話都會有男嘅 Potato Head， 有女嘅 Potato Head 嘅，同埋佢哋話咧會出產一啲咧即係唔同嘅配件啊，咁等啲小朋友咧自己砌，你中意砌成佢係。咩性別都得咁樣喎，唔係嗱，我哋起見 binary 嘅 potato head 係啦，我哋起見一啲即係 corporate 啦，一啲 name brand 啦，肯行出呢步啦，咁但係我有少少覺得咧，佢哋係趕時髦啦，話俾大家知，我哋嘅品牌其實好 open 好開放嘅，想吸引多啲年輕人去即係支持佢哋品牌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更加積極嘅做法咧，實際嘅做法，你不如即係與其淨係改個名。你會唔會真係做一啲 campaign 啊？又或者甚至即係幫一啲 trans 嘅組織去籌款啊？即係我覺得呢啲實際啲，我覺得呢啲有誠意過你淨改個名咯，改個名又不如咩咁大不了啫？ 咁我兩日前其實睇個 Twitter 咧，都發現一個即係餅乾品牌啊。 哦咩敖啦，哦， 系啊， 咁佢就出咗一个 Twitter 咧，好简单嘅啫，佢就写咗 trans people exist， 即跨性别嘅人士系存在嘅。咁其实佢呢个咧就有好多跨性别人士啊，或者Twitter 上面都好多人去 retweet 呢个啦。咁其实佢写得好简单，即系佢冇写任何嘢啦，就有呢三个字嘅啫。咁但系对于个 trans people 嘅系咪你会睇到嗰啲啊，因为咁大咁样排都承认你。嘅存在啦，系咪其实都有一个即系一个鼓舞啊，或者一个鼓励，或者都希望香港一啲即系可能系一啲即系好高调嘅品牌都可以支持一下 trans 嘅朋友嘅咧？ 无可否认，即系就算系大品牌出于啲咩动机都好，佢咁样做都系有好大影响力嘅。咁其实都反映咗，其实我哋而家跨性别，尤其是喺香港嗰个不被承认嘅问题咯，即系觉得我哋系。玩玩一下，我哋可能即系觉得哦，你系跨女啊，你咪即系gay man 咯。咁即系其实我哋个存即系因为佢唔当我哋存在，所以我哋个嗰个需要先不被肯定啊嘛。咁所以如果有一个大 brand 够胆起出嚟嘅话，其实就算你话哦，佢系出于市场 考虑 好啦。咁大家系咯，即系策略性伙伴咯。 嗯，系策略好，我中意呢个策略性伙伴。O K， 咁但系我觉得，你既然出得个 po 话要支持 trans 啦，你就唔好谂句咁渣噶啦，即系 trans people exist、嗯。你即系讲咗等于冇讲，使鬼你讲咩？阿妈系女人系咪先？即系你不如吓、啊，即系作得好少少啦，又唔系、嗯、 可以做多啲， 系啦，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就系呢挺咯。即系佢惊太 support， 其他保守嘅人会 hurt 佢啊嘛。 提升个 visibility 系OK。嗱，今日自己人咧，我哋捉住咗咧两位跨性别人士啦，一位跨仔啦，咁就系 Liam 啦，咁而另外就系跨女啦，咁就系啦 Ming 嘅，同我哋倾下偈，因为佢哋组成咗一个咧系专系为年青人跨性别嘅朋友咧而设嘅组织，就叫跨青时刻嘅。嗱，转头翻嚟咧，不如问下佢哋嘅职业啦，因为一个系读紧医啦，一个系读紧咧非常之罕有嘅 wine management 啦，同埋咧我谂。好多人咧系对于即系跨性别人士啦，即系佢哋嘅所谓感情嘅关系同埋生活咧，其实都好好奇嘅，又或者一啲错误嘅理解嘅。转头我哋都探讨一下。 近日一直关注吴万特的病情，多少有心理准备，但仍然感到悲痛和不舍，又说对吴万特的死无法接受。阿米尼亚总统萨尔基上表示拒绝签署首相帕希尼扬提交解除总参谋长职务的提案。阿美尼亚去年和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爆发六星期军事冲突，在俄罗斯调停下达成停火协议，阿美尼亚部队撤出部分纳卡地区。阿美尼亚过去几月多次爆发反对帕希尼扬的示威，不满处理手法。总参谋长加斯帕良日前和其他军方高层联署声明，要求帕希尼扬下台。帕希尼扬其后宣布将加斯帕良革职。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有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雨。朝早大屿山和中西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日间气温普遍较前日低6度左右。预料现时覆盖华南沿岸的云带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转薄，该区天色好转，日间天气温暖。本港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上的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之中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嚟到第二个小时嘅即自己人啦，未继续啊！今日嗰日专题访问之前咧，我想即系提一样嘢，因为咧就啱啱今日我先收到一个咁嘅消息嘅，都值得非常之高兴嘅，因为咧其实讲紧台湾咧前嗰排即系喺早几年前咧喺争取紧呢个即系台湾嘅婚姻平权嘅时候咧，其中有一位嘅人物咧系好出众嘅，因为佢经常走出嚟讲嘅言论咧带幽默感啦，同埋有嗰句就讲嗰句啦，同埋佢嘅身份咧仲有一位法师嚟嘅。咁就係释超慧法师、你知唔知今日刚刚公布呢佢获得呢个宗教界嘅诺贝尔和平奖啊。 哇 好恭喜佢。 释 超慧法师。慧法师啊。同埋佢讲嗰啲言论呢係好入世㗎。係啊即係句句到肉㗎。其实早几年前呢大学同盟就即係请咗佢嚟香港呢就专程嚟香港呢出席咗一个呢就係两岸嘅婚姻平权嘅论坛㗎。咁如果大家想即係睇返佢当日嘅即係精彩嘅言论同埋发言嘅话呢咁我哋喺 Facebook 嗰度订个条 link 出嚟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分享一下。再一次恭喜释超慧法师。OK? 恭喜恭喜。 恭喜好啦，今日我哋请到边个上嚟啊 ？Coco， 嗱，我哋今日咧就好开心啦，请到两位跨性别嘅人士啦，但系有 啊，我唔可以咁講，有必要之前，即系咧今次嘅特別之處咧，呢兩位跨性別人士咧都多一個名號咧，就係、是、跨青啊，即系咧即系比較年青一啲嘅就知道自己係一位跨性別嘅身份啦。咁佢哋咧就係 Liam 同埋阿 Ming 嘅， 係啦，阿 Ming 咧就係讀緊醫嘅，咁阿 Ming 就係一位跨女啦，現年24歲芳齡啦，咁而阿跨仔咧就係 Liam 啦，咁啊佢又讀緊呢個 Wine Management，就係19歲就博脆嘅。嗱，不如講下你哋嘅工作或者你哋讀緊嘅即係學科先啦。譬如話 Ming 咁樣啦 ，OK， 咁你就係讀緊醫啦 ，OK， 應該明年就真係可以從醫啦。咁但我想即係問下 Ming， 你有冇考慮過咧？譬如話你喺年頭你喺呢個年頭，然後突然間出櫃承認自己係一個跨性別嘅人士，會唔會你都曾經考慮過就係思量過，日後當你真係要執業從醫嘅時候，會唔會嗰、那個性身份可能構成對於某啲嘅障礙，或者係對於你一啲不方便咧，可能有啲 client 可能對於trans 嘅人士會有抗拒嘅。咁若果嚟睇一個 trans 嘅醫生嘅時候，你驚唔驚佢哋會有一啲即係思前想後咧？對於你嘅職業可能有一啲嘅障礙咧？ 我自己反而個思路咧就調翻轉嘅，即係我覺得既然我已經係一個專業人士啦，有專業資格，咁其實已經證明咗無論我咩背景、咩身份都好，我有呢、這個。即系我假设我不到业啦，咁我就有呢个能力去就呢个专业知识去照顾呢个病人嘅。咁而从我自己呢，即系过去呢两三年喺，即系我哋都要上病房上堂，会接触病人嘅。咁一般大部分情况就佢哋都唔会，即系佢哋唔会知道我系跨性别身份咯。 嗯， 咁所以喺我实际上嘅，即系日常同病人接触，其实就冇乜影响到我自己嗰、那个。冇乜影響到我自己嘅工作，或者係係啦。咁而我相信都係嗰句啦，即係攞住一個專業嘅資格，咁能力受到肯定嘅話，咁又真係冇乜擔心佢呢個問題， 係嘛？ 我睇過啲訪問咧，話你係想讀呢個精神科嘅，咁其實而家都係咪嘅咧？定係轉咗嘅咧？或者我都想問下，係咪都有？我見好多訪問咧，其實可能跨性別朋友都話遇到啲抑鬱症啦，咁其實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嘅咧？ 咁我自己其實由入咗醫科到而家一路都係比較。偏向想向精神科嗰方面發展啊，咁但係入唔入到去都要睇際遇啦，同埋係啦，咁而家都依然係一樣嘅，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本身有相關嘅經歷啦，然後我自己對於人同人嗰個溝通亦都即係比較有興趣、比較投入嘅一方面，即係相比起可能攞起把刀做手術或者開藥咁樣樣。咁你話跨性別人士佢哋好多時都會到一啲情緒問題，咁當然遇到有情緒嘅問題，我哋最需要都係身邊人嘅明白同支持。咁如果真係去到一啲對生活造成有影響嘅，咁當然都鼓勵佢哋求醫。咁但係都明白佢哋面對嘅情況咧，喺香港而家整個可能精神科或者係啲可能臨床心理或者可能輔導方面，佢哋嗰個培訓係冇乜講到一啲關於 LGBT， 特別係關於跨性別嘅內容嘅，咁所以長遠都希望呢一樣嘢可以即係大發佢哋個 training 啦，咁或者有多啲有呢方面經驗嘅專業人士可以出嚟幫到佢手，咁但係無論如何，如果真係知道自己有一個醫學上嘅需要嘅話，咁都係不要猶豫啊，盡早求醫咁樣對自己係最好。 嗯，以往亦都聽到一啲 on and off 嘅數據咧，都係話其實即係遇到一啲情緒問題啊，即係其實尤其是一啲性小眾咧，其實嗰個比率係即係偏高嘅。不過我覺得喺今時今日，而家呢個咁即係 mess up 嘅世界啦，尤其是係香港，我哋經歷咗呢年幾時間咧，我覺得其實即係其實香港人咧，就算一般人都有好多情緒嘅問題嘅，而我哋現時嘅即係無論係醫療架構啊，即係現時嘅即係制度 infrastructure 咧，其實係好忽視一个人嘅精神状态啊，即系同埋好多我哋就算屈埋好多已经有一啲比较即系严重嘅情绪病咧，我哋自己都唔知道，咁所以即系其实真系要去正视啊， 即系有一个精神健康嘅开销啦，即系自从经过过去两年社会比较动荡，再加埋而家嗰个经即系社经环境咁大挑战嘅时候， 咁我諗性小眾、性別小眾面對，即係如果一般人面對嘅係有 N 個煩惱嘅話，咁性別小眾面對就係 N 加一個煩惱。 嗯， 係啊，咁係。嗯，系特別處理， 系、我哋 N 加一嘅煩惱，仲要多一樣嘅煩惱，點啫？ 睇翻一啲即係阿 Ming 嘅報道啦，就話即係啊，當其時其實即係都有即係即係讀書嘅時候咧，就去見咗呢一位輔導員，就因為你即係有一啲焦慮啦。咁其實呢個焦慮咧，好似話都係由你身體上嘅一啲變化，即係你成長時候嘅變化引發起嘅。咁可唔可以即係講下其實嗰個轉折點，即係嗰個你？呢一個變化點樣可以引起你呢個焦慮？咁同埋有冇啲乜嘢advice 啦，可以俾翻一啲即係跨仔啊、跨女啊，即係面對呢啲嘅問題嘅時候，應該要點樣處理呢？ 咁其實身體個變化咧，就係隨住青春期開始出現嘅。咁我諗嗰個感覺，即係有時會嘗試解釋俾人聽，就係可能你，例如你本身我好自豪自己係一個男仔，一個男人，但係聽日開始突然間你發覺自己自豪嘅肌肉冇曬啊，然後開始胸部開始發育啊，或者唔用性別嚟講啦，或者你可能聽日發覺自己突然間成身生曬鱗片啊，或者生一啲唔即係你覺得好奇怪嘅特徵，咁當時嘅感覺就係咁樣樣咯，覺得自己個身體背叛緊自己，向緊一個唔適當嘅方向發展。 嗯， 然後你又手足無措，而你但係咧，如果你話你個人可能惹咗一個病，或者你有一啲唔舒服，你都可以同身邊人講。但係如果你有呢、这個，你因為你嘅身體發育而感到唔舒服咧，你同身邊嘅人講咧，佢哋反而會調翻轉頭，覺得你有問題。咁我諗係嗰一種雙重嘅壓力，一個係你哋自身身體嘅嗰種背叛啦。另一方面是身边的人不接纳，甚至乎去歧视你、敌视你，即是内外夹击的一种压力，其实是很辛苦的。 嗯，是啊，即是我从来都觉得青春期是一个惊涛骇浪、很得人惊的一个过程来的。即是莫讲话因为你的性身份然后同你的身体的发展和发育即是背道而驰。就根本好得人驚啦！就算普通如我以前咧，即係讀中一、中二咧，方温仔嘅時候咧，我係嗰啲 boys choir 唱男高音、高音度咧癲咗，哇！去到中三咧，開始變咗老牛聲，幾大打擊啊！几大创伤啊！唱唔到高音，即系简单如咁，其实都需要一个适应期，就更加枉论喺青春期嘅一啲跨性别嘅人士咯吓。咁所以希望即系大家多一啲嘅体谅啦。其实好容易嘅，将心比己认知，即系正如头先阿 Ming 讲啦，你一个筋肉型嘅男人，但系跟住听日然后冇晒肌肉，你都想死啦系嘛？而家冇得做 gym 啊，冇得做 gym 几个月都想死啦。OK， 咁阿 Liam 啦，咁啊问下你啦，咁你嘅。你而家读紧嘅科目咧就系呢个 wine management 啦，点解会无啦啦会读啲同酒有关嘅咧？又唔系你又唔系豪饮之士？ 其实我自己本身系读紧 social science 嘅，咁我自己本身就想话，其实对于酒系有啲兴趣，但系对于葡萄酒冇乜知识，咁就想学下。咁读 social science 嗰年咧，个人就比较遇到比较多问题啦。咁我想话，咁就。hold 住先啦，咁我就转咗读而家 wine management 咁样，咁就喺呢个 V 夺 C 读嘅，咁但系就呢边就其实真系做得比较好，就学校嗰方面就顺利过喺之前嗰度好多嘅，咁因为本身学校嗰个学生发展处嗰个主任佢本身都有对 trans 嘅议题有认识，所以都帮咗好多，系。 OK， 吓，咁你使唔使要即系到日后有机会重飞嘅时候咧，要去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做 wine tasting 咁样噶？ 其实如果冇呢个肺炎咧，就可以嘅。咁佢而家因为有咧，咁就搁置咗，咁我都唔知有。冇機會會有啦，如果有嘅話，就正常嚟講可以好平就去到唔知法國啊嗰啲睇睇啲 wine 呀噶。 係啦，唔係幾好喎？呢個科目咧攞正牌咧，你上堂就可以飲酒喎。 系啊，不过又唔系 always 都系饮酒嘅， 唔系正常嘅，就好似正常话嘅 wine tasting 咧，你饮完之后要即刻掠噶嘛，你其实唔系饮落肚噶嘛。 有啲系可以，你可以选择吐咗去或者饮咗都得嘅，可能有啲人唔想嘥就全部饮晒佢。 其实攞嚟 唔系啊，其实 我聽聞咧，香港都有一個好大嘅，即係紅葡萄酒嘅消耗嘅地方嚟嘅。香港好似每年都會有兩個大型嘅葡萄酒嘅即係展覽嘅。其實咧，我覺得佢呢個職業係揀得啱啊，應該係都會好多嘢做嘅啦。之後亦都係有好地方要去啦，亦都會識到好多人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都表現出其實即係trans 嘅朋友咧，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職業選擇咯。今次兩位嘉賓其實都有一個，即正正就係表達咗呢件事啦。我覺得 係啊，同埋佢哋都喺各自自己嘅範疇，雖然可能而家都係讀緊啦，未正式執業啦，但都已經係喺自己嘅即 profession 嘅範圍裏面咧，已經同人 come out 咗。咁我覺得呢啲一步步咧，增加嗰個 visibility， 尤其是喺不同嘅階層、不同嘅即職業嘅範圍咧，其實好重要嘅。好啦，嗱，但系咧，嗱，今日咧，我好想即系同两位咧，即系其实系倾一个话题嘅，就系关于跨性别人士嘅感情问题。点解要即系问呢样嘢咧？咁除咗都好多人有呢一个即系 curiosity 之外咧，就系最近大家都有听呢个新闻啦。咁就系 Elliot Page 啦，即系以前我哋认识嘅Ellen Page 啦，咁啊成咗自己系 trans 啦，咁我哋当然恭喜佢啦。咁但系喺个过程里面咧，就发生咗一啲小插曲嘅，因为佢之前其实已经同一位好出名嘅 dancer 啦。就是 Emma 咧，就结咗婚已经有三年噶啦。咁即系佢啱出柜话成自己 trans 嘅时候咧，其实佢嘅太太咧都表示好支持嘅。咁但系过得一头两个月之后咧，咁就已经听到佢哋即系 divorce 正式分手。咁虽然系和平分手啦嘅消息，咁我哋都觉得有啲遗憾嘅。咁所以即系都想问一下你哋两位咧，因为见到你之前有啲访问里面都谈及到自己啲即系拍拖啊感情嘅关系啦，会唔会一个跨性别嘅人士喺佢 transitioning 嘅过程里面咧？其实在感情上面都会遇到额外的考验呢？ 其实都会有的，因为始终我自己作为 trans fan， 我自己不是一个异性恋人，我自己是一个 pansexual 的人的。如果因为这样的身份就可以可能在这个 gay 的圈子或者一个异性恋的圈子都会有都会有在入面啦。咁但係如果相对嘅时候喺基嘅圈子入面嘅时候，可能就比较难啲去解释啦。咁我而家个 partner 就係一个bisexual 嘅人啦。咁就会比较好少少囉，我自己会觉得就比较容易理解到囉。咁因为始终个身体上面就唔係一个大众所认知嘅一个男或者女，可能比较偏向于中间，比较尴尬啲咯，个位系咯。 嗯哼，明白。阿 Ming 咧，我都听闻话，好似你之前都唔系而家现有呢个拍拖对象啦，以前嘅一个女朋友咧，因为无论你我听闻话，无论你系 transition 嘅前同埋后咧，其实你都系中意女仔嘅。OK， 咁但系好似话之前你拍拖嘅时候咧，其实都同你嘅女朋友讲咗，好似佢都相当之接受嘅，系嘛？ 我自己去做嗰、那个。即係用呢個女仔身份生活之前，嗰、那個女朋友都知道我個性別狀況。咁但係嗰陣因為大家其實係異地戀啦，咁有其他嘅 issue， 咁所以都維持咗幾年之後都分咗手嘅。咁我之後先至開始去做我嗰、那個適應我嗰個女仔生活。咁我哋冇直接喺個關係入面去面對我呢個轉換嘅過程。咁所以但我明白呢個過程係其實會有好多挑戰，好多衝突嘅。咁就即使你理性上支持你嘅伴侶去做呢個決定，都唔代表你情感上可以完全接受到或者處理到所有嘅挑戰。咁你話我知個跨性別嘅身份有冇為我情感都會帶嚟挑戰？我有嘅。咁最基本喺過去一年，即係之前嘅單身嘅狀態之下，慢慢會意識到其實。身邊其實喺呢個可能，即係喺女同性戀嘅圈子，亦都唔係個個接受到我呢個身份。咁有啲比較明顯嘅例子就係，可能有啲人會見到你張相之後同你傾偈，話覺得你幾靚女喎，咁但係後屘知道咗你身份之後就消失咗。咁呢啲狀況其實你有啲人會話咁佢個人嘅偏好係會 prefer 一個原生性嘅女仔嘅女仔，咁但係。當你見過一個人，你見過佢樣子，你覺得 OK， 純粹因為佢嘅一個身份而即刻消失咗嘅時候，我覺得呢一個又唔純粹係一個個人喜好咯，可能係一個基於 无知带嚟嘅恐惧，咁、我令我都感觉好无奈，其实有时都令人嘅沮丧。 OK， 嗱，不过咧，我觉得即系成件事个讨论咧，可以其实系再可以 nuance 啲嘅，因为其实系可能系真系好复杂，牵涉到人嘅情感嘅时候咧、即系譬如话Elliot Page 佢 come out 系 trans， OK， 咁佢嘅太太一直都好支持佢，咁而家突然间离婚，但系会觉得吓，咁你又话好支持佢，咁点解你要分手啊？咁样，咁但系你调翻转头站喺阿 Emma 咧，即系佢太太嘅角度咧，因为佢 Emma 一直都系个女同志啊嘛。系咪？咁即系话一个女同志佢中意同一个女性发生感情啦，吓同埋关系啦。咁但系当佢就算几爱 Elliot Page 都好，但系佢而家嘅性别认同一个男性嘅时候，大家都要调翻转头谂，咁 Emma 点样去处理咧？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嘅性取向佢冇变过噶嘛？咁但系我心爱嘅人佢嘅性身份唔同咗嘅时候，大家都要调翻转头谂，其实佢都好难去适应噶，系嘛？ 嗯，系啊，因为有时可能你去出柜，去话咗自己其实系一个跨性别嘅时候，唔单止系一个称呼上嘅转变，咁如果佢之后会做一啲可能医学上嘅改变，例如用咗荷尔蒙，咁成个人身体上面散发出嚟嘅气质，身体可能甚至乎身体嘅结构啊、外形啊、气息啊都唔同咗嘅时候。咁我哋唔能够忽视呢啲现实嘅考虑咯。 嗯， 系啊，系啊，咁同埋人情感系真系好复杂嘅一样嘢嚟嘅。咁到底私底下其实佢哋感情有啲咩转变咧？咁亦都系不足外人道嘅。咁所以我觉得，我哋唔应该要落好多啲判语同埋 judgement 咯。吓，我哋只可以如果大家都支持开以前嘅 Ellen Page， 今时今日做翻自己嘅 Elliot Page 嘅话，咁我哋都应该要继续即系 support 佢咯。 嗯，我知道咧，你哋今日好似咧去咗一个好即系比较生命嘅画展啊，定相展啊，嗬，系咪啊？可唔可以讲少少关于嗰个相展嘅情况噶？简单咧， 系咁个相展咧，其实系由 Mimi Wong 啦，佢嘅世界公民协会搞嘅，咁就入边有唔同嘅跨仔跨女啦。就去影咗一輯相，咁跟住之前就喺呢個九龍游泳堂嗰度展出完咗，而家就喺 Eaton Hotel 度展出啦。 嗯， 咁就個名就叫做 Transcendence 啦。 Transcendence， 即係你哋 跨越 嚇， 係跨越。 你兩位都係入邊嘅 model 嚟嘅，係咪啊？其他嘅 model 都係跨性別嘅朋友嚟嘅，係咪啊？ 係。 OK， 喂，哦、展出嘅時間係幾耐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講啊？宣傳下，希望多啲人可以去睇一睇啊！ 由今日啦，然 后3月30号，应该系啊，咁就会喺日东酒店嘅嗰、那个 food hall 同埋嗰个 系啊， 系喺 food hall 嗰啲 lobby 都有， 系啊，同埋 lobby 嗰啲墙上面。 哦，咁几好、啊嗯，即系你行过都睇到嘛。而家我哋成日都讲 visibility 啊嘛，梗系啦，唔使你入间房，唔需要入展览厅都要睇到，好啊。你仲喺 food court 喎、食嘢就望到。咁希望大家可以去睇下啦。咁就总之呢一个嘅展出呢就叫做 transcendent， 係跨越嘅。嗱咁再一次多谢阿 Ming 啦，同埋呢就係 Liam 啦，今日接受我哋访问啦。咁第一次亮声啦。我哋啲嘉宾成日都 repeat 嘅。咁所以你可以多啲上嚟嘅。下次当你哋嘅跨青即係时刻有多啲嘅活动有新嘅 campaign 嘅话呢准管借自己人宣传下好冇。 嗯，好 ，thank you，OK，、 okay, 多谢晒 Ming 同埋 Liam， 多谢晒，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OK。I am not a stranger to the dark. Hide away, they say, 'cause we don't want your broken parts. I've learned to be ashamed of all my scars. Run away, they say, no one will love you as you are, but I won't.And break me down to dust. I know that there's a place for us, for we are glorious. When the sharpest words wanna cut me down, I'm gonna send a flood, gonna drown a mind. I am brave, I am bruised, I am who I'm meant to be. This is me. Look out, 'cause here I come.Another round of bullets hits my

音乐说黄雨诗的音乐选择， 应该你都有听嘅，叮当啊，早期是靓仔 version 嚟噶嘛。有个小朋友 version 嘅，咁就系我二哥，咁我都系企喺后边咁样，即系 和唱啊， 和唱啊，一班人咁样嘅，都系我表姐啊，我二哥啊，我同我表妹啊，四个定五个咁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一游一江一动一静，演绎出经典歌曲。强者对唱，释出音乐正能量。 今週の日曜日、天空海風。 とてもとてもいいと。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发源号，日本合唱歌曲集。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时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有调查发现，十八至二十三岁嘅美国人当中，有约一成六表示自己系 LGBT， 亦即系每六个人就有一个。盖洛普公司喺二月廿四日公布咗一项最新嘅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美国十八岁或以上嘅成年人当中，有5.6% 表示自己系 LGBT， 而且年龄越细嘅成年人越愿意认同同埋表明自己系 LGBT。例如喺十八岁至二十三岁Set 世代的美国人当中，表示是 LGBT 的比例是 15.9%。 历年来的调查还显示，近十年以来表示是 LGBT 的美国人的比例逐渐升高，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自我接纳，亦都愿意公开自己属于少数性倾向或者跨性别群体。随着年轻一代的长大，表示是 LGBT 的美国人的比例数字以后还可能会继续升高。这一项调查是盖洛普公司在2020年进行，调查对象包括15,000多名已满18岁的美国人。更细分的结果显示，在表示是 LGBT 的美国人当中，有 54.6% 认为自己是双性恋， 36.2% 认为自己是同性恋， 11.3% 认为自己属于跨性别，另外有 3.3% 选择用其他的表述来标志自己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身份。美国众议院通过平等法案，在2月25日，美国众议院以224票赞成、206票反对通过了平等法立法，其中民主党成员全部投赞成票，除了三名加入赞成阵营的议员之外，其余共和党的成员全部投反对票。该法案将会解决全美国 LGBT 加人群容易受到歧视的问题，被民众认为是美国在 LGBT 加平权方面的一大历史性进步。平等法明确规定，不可以对不同性倾向和性别认同者采取歧视行为，并且将反歧视保护范围扩大至涵盖住房、公共住宿、公共教育、联邦基金、银行信贷和陪审等领域。投票通过之后，平等法将会提交参议院，参议院通过之后，该法案将会被移交到拜登总统，并由他签署正式生效。呢一节嘅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唔该晒小红 Simon 啊。头先阿 Simon 咧提到有一个咧就是、外国嘅研究啦，咁就发觉而家即系新世代啦，我哋新世代称之为咧系 Generation Z 啊 ，Z 啊，即系 Z 咁啦吓。OK， 但我谂下，咁如果再后生啲嗰啲应该点计咧？即系由 A 嗰度排翻。即系 Generation A 咁啊 ，A A B B 咁样系咪 ？OK， 咁但我想同大家讲咧，另外一个咧就别开生面嘅一个有趣嘅 research 咧，就最近公布咗。咁原来澳洲咧有个大学咧就做咗一个调查。咁原来咧个调查咧早喺两年前，三年前啦，而家正式讲就系2018年咧就做，一路做到而家嘅。OK， 但个 sample size 好大嘅，成超过成10,000人嘅，咁所以都几可信下。咁我哋就研究就发现调查咧，佢就采访咗好多人啦，即系大概。sample size 系11,500人咁样啦，咁首先咧就最主要咧，一开头就问咗佢一条问题先嘅， 我呢个问题咧就系话，你觉唔觉得LGBT 人士咧应该享有同呢个异性恋者相同嘅权益咧？首先系问咗佢哋呢样嘢先，咁就由一至到七咁样咧，即系由好赞成到好反对咁样啦。咁所以足以喺呢条问题里面咧，已经可以鉴辨出就系嗰啲受访者咧，到底佢哋系好 LGBT friendly 啊，定系有几恐同嘅 ？OK。咁然后跟住咧， okay. 得出呢个结果之后咧，跟住以下落嚟嘅问题咧，全部咧都系 IQ 题嚟嘅。嚟到去 check 佢哋嘅 IQ， OK， 可唔可以 solve 到一啲疑难咧？一啲即系比较困难嘅问题咁样啦。咁佢得出嘅结果咧，就系发觉越恐同嘅受访者咧，佢哋 IQ 系越低嘅。所以你话我系咪一定要喺呢个自己人节目里面同大家披露下一个咁 scientific 嘅 finding 啊？ 唔系呢个我觉得啱，因为你见咧，通常即系。有时喺报纸啊或者网上咧，啲即系恐同人士嘅言论咧，成日都系嗰三句嘅咋。 系啊，第四句都冇噶。 啊，你变态啊，你乜乜乜啊，我戥你屋企人唔抵啊，即系佢哋嘅个语言个词类咧，其实系好狭窄啦，同埋即系佢哋永远都系即系好小学鸡啦，即系重复嗰三样嘢、三四样嘢嚟闹你啦，即系佢哋冇一个理据去。去话你哋嘅，通常唔系话我哋啊，唔系话你哋吓，我都有份嘅，系话我哋 关你事咁样。 所以咧， 但某程度上 啱嘅，我觉得 某程度上咧，即系呢一个即系 finding 啦，即系呢一个即系调查定系呢一个 research 咧，都系可以被印证嘅。因为最近咧都有一单嘢咧，我觉得系都几说明到呢一个道理嘅。咁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嘅。咁就点咁讲咧？原来美国咧有一个基督教嘅广播电台啦，咁佢有一个老牌新闻节目啊，叫做 The 700 Club。咁里边咧就有一位传教士啦，咁佢就系一个主持嚟嘅。咁佢咧其实就喺呢个节目里边咧，曾经发表过一啲比较有趣。嘅言论嘅、哦，例如咧，佢就话同男同志握手咧系会传播 HIV 嘅，咁呢个大家都知道，唔会啦，因为一般嘅社交接触咧系唔会传播 HIV 噶嘛，咁但系佢有佢嘅理据嘅、哦，佢嘅理据系咩咧？佢话原来。感染咗 HIV 嘅男同志咧，喺个手指嗰度咧会有一个机关，而呢个机关咧就系一个戒指，系会将呢一个血液咧传染俾一啲人嘅。即系佢就话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同男同志握手啦，因为咧佢哋系有一啲啊好特别嘅机关。我都即刻望一望自己嘅手指系咪啊冇，即系唔知点解会有个咁样嘅理论咧。咁最近咧佢又有一个新嘅言论啦，就话如果美国可以取消呢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咧，就可以治疗晒全国嘅新冠病毒啦。 嗱，但系你唔好以为咧得啖笑，我觉得佢讲得出嘅时候咧，系会有信徒真系有人信噶。嗰度先得人驚啊！同埋嗱，我覺得咧，即系就咁聽嘅時候會覺得嚇咁、啊、都講得出口，但係至少咧，我會俾翻少少分佢啊。因為頭先阿 Coco 講咧，通常嗰啲 IQ 低啊，同埋恐同嘅人咧，佢哋冇第四句噶啦嘛。哇！但係至少呢條人士，呢一條人士，佢比較 creative 啊，咁都諗到喎。嗱，佢用過腦啊，雖然嗰個腦其實都冇咩，都係裝草啊。OK， 咁但係至少佢用過下個腦。 啊，佢最少啊，用呢個創意去諗一個理據，即係到底係點樣傳染嘅。 係啊，我幾中意佢嗰個戒指，我都想要一個。 你想传啲咩俾人啊？将呢个戒指， 咁你咪可以将你中意嘅人变做机咯？咁 哦，咬冤戒指系咪？ 系啊，呢、這个几好。如果有呢个发明，真系几好、啊。你谂下，即系我哋机人咧，有阵时恋上直人咧，呢啲错爱又系成日发生噶嘛。如果握下手，用只咬冤戒指就可以搞掂。哇，你谂下， 系啊，几方便啊。 系咯、啊，呢、這个元宵佳节，我哋可以 romantic 几多系咪先？嗱，但系你讲开咧，其实呢、這个呢位人士啊吓，佢系做一个恐同嘅即系电台节目噶嘛。我想讲一样嘢，嗱，香港朋友可能未必好熟悉啦。其实有一个咧恶名昭彰，由八十年代开始咧已经做紧一个咧好保守嘅电台嘅一个电视嘅应该电台嘅节目主持人啦。咁但系佢系出咗名咧恶名昭彰啦，系咁多年咧都系讲一啲好恐同嘅言论嘅。咁就系 Rush Limbaugh 啊 ，OK。咁 Rush Limbaugh 大概两个星期前咧就离世啦。 但我想同大家讲下 Rush Limbaugh 佢生前咧，我即系举依一个例子，佢点样恐同法咧？喺艾滋病咧好猖獗嘅年代咧，佢居然喺自己嘅电台节目里面咧开咗个环节，那个环节叫咩咧？就叫做 AIDS Update。OK， 艾滋病嘅最新 update 嘅环节咁样，点样 update 咧？佢就会伴住一个音乐，喜庆嘅音乐啦，然后每个礼拜喺个环节里面咧，就去宣读嗰啲因为艾滋病而离世嘅人嘅名啊。哇 ，evil 到啊！点会有啲人咁恶毒心肠，可以邪恶到咁嘅咧？咁然后咁多年佢嘅收听率都系好高嘅。OK， 咁而佢最近就离世啦。尤其是美国同志圈嘅朋友就即系虽然嘅喺即系死者已矣啦，咁但系大家都觉得好似应该要开下香槟咁样咯，因为佢实在太过恶毒啦。咁但系最近咧，因为拜登上场之后咧，咁美国国会未话要再次通过翻嗰、那个Equality Act 嘅， 系 吓平权嘅法案嘅。咁最近已经通过咗啦。你知唔知佢哋喺度咧准备投票同埋审议紧嗰个 Equality Act 嘅时候？在个国会里面那班共和党的议员突然间呢就提出说哎我们应该要为 Rush Limbaugh 的离世呢不如我们默哀一分钟。你在审紧 Equality Act 啊大佬。然后另外一个呢在美国里面最恐同恶名昭彰的人要为他默哀。你有冇搞错啊？你哋咪食错药啊？班 唔系恐同嘅人咧，系真系即系无处不在嘅。即系呢个 Rush Limbaugh 咧，咁离开咗啦。我哋都唔好讲佢啦，即系佢讲佢就把鬼火啊！即系 帮佢提多一样嘢，因为呢个世界咧，有啲人咧真系比天收嘅。因为喺佢以往咧做即系电台节目，除咗啲恐同言论之外咧，佢散布好多啲妖言惑众嘅一啲言论啦。即系而家我哋好兴讲嘅所谓 conspiracy theories 啦，例如呢个世界冇 climate change 噶啦，又例如咧，你知唔知佢咧好反对人哋话咧吸烟会危害健康嘅？即系话，我食咗咁多年烟，点会致癌啊？其实真正嗰、真相咧就系，其实你冇食过超过50年烟咧，都唔会有好特别嘅影响啊。结果佢系死于 lung cancer 咯。 佢系过咗50年，因为食之 系啦，佢系真系过咗50年，可能佢讲嘅啱系嘛？ 唔系，我自己想讲下，其实咧，我都睇到个 news 就系咧，因为你知过去圣诞节嗰阵咧，就有一个朱古力广告啦，就喺度话啊，同人分享朱古力啦，咁又即系石石又成啦。临尾咧嗰个镜头咧就系两个男仔，其实系朱古力蛋嚟嘅。咁啊，两个男仔即系 kiss， 跟住咬开之后咧，就有嗰啲朱古力嘅即系心流出嚟啦，好甜啊，好 sweet 嘅。而嗰一对即系拍摄嘅人士咧，亦都系真系一对即系 couples 嚟嘅。咁咧最近咧，其實就有一個咧叫做即係 Strict Daddy 嘅聯盟啊，就咧開咗個 petition 咧，就叫啲人簽署啊，就話要反對呢個廣告啊，要即係呢個吉字頭嘅朱古力啦，即係其實英文就獅字頭嘅，咁大家應該都識㗎啦。吉字頭朱古力要拎走呢個廣告，而即係短短幾日之間咧，都係得到成即係五日之間得到成40,000幾個簽名嘅。咁但係佢哋其實反對咧都冇乜特別嘅理據嘅，純粹就係、是、我唔想即係俾細路仔睇啲咁嘅嘢啊，我唔想見到啲咁嘅嘢啊，即係冇乜。但係其實廣告入面咧，又唔係就係得呢兩個男人 kiss 嘅喎，亦都有即係男仔同女仔啊，或者係啲好朋友去分享啊，或者去煮嘢食啊，點樣去食呢一個朱古力蛋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恐同嘅人就係即係無處不在咯。咁大家都要好小心去處理一啲即係唔同嘅嘢，同埋一啲唔同嘅消息點樣去分享。 呢、這個聯署嘅聯盟係咪叫咩？叫咩啊 ？Strict Daddy Alliance 係嘛？即係直 Daddy 嘅聯盟係嘛 ？OK， 咁我覺得咧叫得自己做Daddy， 然後今時今日要強調自己係直 Daddy 咧，我覺得佢哋係直極有限咯。 你讲起呢一单新闻咧，即系又系呢个男男 kiss 啦。喺韩国咧又有另外一样嘢发生，就系即系最近韩国有电视台咧就播呢、這、一个《波希米亚狂想曲》嘅时候咧，咁佢就喺播出之前咧就删剪咗呢一个男男亲嘴嘴嘅情节。咁啊，于是咧就有人发现咗呢一样嘢啦，咁就竟然咧就即系抗议啊！咁佢就反而咧係發起咗一個運動啊，喺韓國就是、Bohemian Kiss Challenge。咁就而家有好多嘅韓國網紅咧，同埋 YouTuber 咧，就即係揾一個男性就同佢 kiss kiss， 咁就 po 上網，咁就去抗議，即係話你越係要刪減呢一個男男親嘴嘅情節啊嘛，我就要播翻俾你睇。咁就而家都即係喺韓國都引起好好。 好多回响，我、okay. 都有好多人即系会参加啦。 吓，完美 kiss 就要 kiss 俾你睇嘛，系咪？咁但系就大家都已经听过，我已经系讲过唔少，即系我对于呢个 Bohemian Rhapsody 呢套戏嘅睇法噶啦。OK。你提到即係当局嘅删典咗里面嘅 kiss 嘅场面嘛。我正根本唔记得里面有 kiss 嘅场面囉。有咩係咪 你咪你睇嘅时候咪俾人剪咗又係。 我睇嘅时候正把几火啦，你讲啊 Freddie Mercury 一生，哇佢喺里面有几多即係男同志嘅即係所谓 intimacy, 亲密嘅情节啊，删减到呢搞到佢好似完全係 sexless 咁啊。即系把几火啊！使鬼删咩呢啲咁嘅戏？ 系我记得真系得好少噶，我反而唔记得 kiss 镜头。我记得系一个喺池边咧，系有人即系向佢有所动作啦，即系开始即系好似有啲即系性交嘅动作嗰度，我就记得咯。就喺外国嗰啲片嗰度，其实有啲地方都剪咗嗰一 part 嘅 kiss， 反而我真系唔记得。 系啊，大家记唔记得佢喺 cruising 嘅时候咧，未有个角色好似出现咗一两秒咁样嘅？嗰、那个系 Adam Lambert 嚟噶。 哦， 系咩？系啊，即系好似唔知出咗两秒咁样咧，大家要即系 freeze 睇一睇 ，pause 望一望，哦，阿 Adam 咁样咯。 唔系，因为 Adam 其实做紧个巡回嘅舞台剧，其实就系 Queens 啊嘛，咁所以其实即系佢都同啊即系 Queens 乐队都好有渊源咁样啊。 OK， 讲开石石啦，我哋再进一步啦。 Come on。 人嘅世界咧，有時會因為一啲咧包裝啊，或者因為一啲可能佢哋個 marketing 上面係即係好似話啊，做俾即係以同性戀用嘅，咁佢哋咧就唔會用嘅。其實就係依、這個即係潤滑劑啊 ，lubricant。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即係直嘅戀人咧，其實都係有需要或者可能係要用到呢個潤滑劑嘅咧。 梗有啦，喂！我對於潤滑劑嘅認識，從來我細細個嘅時候認識潤滑劑咧，我唔知道潤滑劑咧係攣人可以用噶，因為當其時 KY 嗰個設計係幫直人噶嘛，所以我從來都覺得潤滑劑其實我哋係攣人咧，借咗條橋嚟用嘅啫。 但你知啦，時至今日就真係即係雖然大家口成日講 KY KY 啦， 我以為你話口咩添？ 口啊，口講就 KY KY。 OK， 但實際拎出嚟嗰支就唔係即係嗰個牌子噶嘛，因為 KY 係個牌子名 嚟嘅。因為有單嫌 K 嗰隻牌子好立啊嘛， 同埋太醫院啦，醫院未濃， 醫院未濃。 咁所以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即係品牌啊，或者包裝啊，成日都即係搞到好似咧係男同志專用咁樣嘅，即係可能有啲大隻男人啊，或者係有啲好即係好性慾嘅即係包裝或者廣告咧，就令到好多咧其實即係直人啊直男士，尤其直男士咧就卻步，佢唔敢買嚟用，或者佢又覺得我係唔需要用嘅，因為同志先會用嘅啫。咁所以咧，其實外國就有一個即係商家咧就諗起啊，其實直嘅男士或者直嘅 couple 咧，其實都有需要用到呢、這個即係 lubricant 嘅或潤滑劑嘅。咁所以咧，佢就將呢、這個即係佢哋品牌下邊嘅潤滑劑咧，就重新包裝咧，就變成一個好中性嘅即係打扮啊，即係當然就。冇曬嗰啲好即係大隻男啊，咁就變咗好似一支普通嘅即係搽 cream 啊 lotion 咁樣，即係綠色嘅同埋紅色咁樣嘅。咁 死啦！你今時今日有冇再荒謬啲啊？連潤滑劑都要分咧，攣同埋直啊？咁使唔使避孕套都要分攣同埋直啊？有咩分別啊？咪同一樣質地同埋同一樣嘅材料， 佢冇嗰啲性感包裝嘛？ 唔係，但我唔明喎。咁嗰啲所謂性感包裝都係啲大隻男嘅啫。咁直人嘅世界，直人都有大隻男㗎。 即係佢哋想要大隻女做包裝係嘛？ 唔知啊。性感女郎啩？唔係，即係你有時你睇翻啲 condom 嘅包裝，其實咧都係比較，即係有時都有啲大隻佬咁樣。都比較少，都有嘅，但係唔係好多咯。但係佢哋都會有分嘅。其實 condom 有時佢哋包裝得比較女性化啲咧，就唔係俾女性化用嘅，就係希望咧啲女士買，唔係啲女士買。 买嚟俾老公啊，或者俾男朋友用嘅，因为佢又觉得咧，即系可能有一啲包装咧就太男性化啦，佢就觉得唔系好想，即系俾人见到，哇咁大大只字写住即系 condom 咁样嘅，即系可能有啲包装咧就可能系一个花蝴蝶咁样啊，或者好 colourful 啊，即系就算你拎出嚟俾人见到，其实都会觉得啊一个好靓嘅包装，可能系烟啊咁样嘅嘢，即系其实我谂包装上 我从未食过一只烟系有花蝴蝶咯。 唔系，日本有好多噶，日本嗰啲花里花碌咁样。 同埋而家烟已经唔讲包装噶啦嘛，出面咧嗰、那个即系食烟嘅人危害健康咧，已经系包晒噶啦嘛，系得嗰几个包装嘅啫嘛，全部系一模一样噶嘛。 其实你要即系吸引女性买，你就算有个大只男喺度，唔系更加会吸引到啲女士买。即系你应该系仲要系有好多唔同嘅靓仔咁样做包装，即系你俾我做包装嘅话，我直头系包装成哦，有啲就系即系 twin 样嘅，有啲就大只嘅，即系就是、要摆多啲唔同呢啲咁嘅面孔去吸引女仔都中意睇男仔噶，女仔都中意睇 BL 嘅而家，咁其实冇关噶，买咗之后跟住拎翻去俾男朋友或者老公，你睇人哋几靓仔，你睇人哋几大只，诶你想同我上床，你练大只啲先啦，咁样都得噶， 咁啊死啦，咁啊反效果。 系啦，个个都俾下去咁样咧，要有啲包装系要最削噶咯，嗰啲男人。 一阵间你买啲产品，全部都系大只男嚟嘅，即系底裤又系大只男，跟住食碗面有大只男 ，condom 又得男 ，loop 有大只男，跟住买嗰啲杂志咧，全部都系健身嘅，咁死啦！你啲老公啊、男朋友实走晒佬啦，个个都唔符合佢哋嘅要求，咁所以呢个商家其实我又觉得即系即系都好嘅，谂一啲多啲唔同嘅产品嘅包装，等有一啲唔需要一啲唔即系唔同需要嘅人可以拣嘅时候咧，就唔需要咁尴尬咯。即系例如好似以前咁样，可能即系佢哋可能啲卫生巾都会整啲即系简单啲嘅包装，等佢哋买嘅时候唔会咁尴尬咯。 系俾嗰啲老公买噶嘛，其实同埋男朋友 或者俾男朋友。 是有很多直男咧都遇过类似嘅一啲遭遇嘅，就要帮太太同埋咧女朋友咧，你 shopping 系嘛，帮我买咩啦咁样。 唔系，其实就算系女仔都会担心嘅，因为嗰阵时我阿妈开士多咧，我系亲眼见过好多女士买，即系卫生用品嘅时候咧，佢哋额外要多几个胶袋封实佢。 唔系，但系我觉得呢个世界公平嘅，你见到好多女士咧，其实佢哋真系喺啲 shop 嗰度咧，系公然帮老公啊，同埋自己男朋友咧买底裤噶嘛。 嗯， 我成日都觉得咁私人嘅嘢吓，连自己都冇时间买啊，要假手于人啊，唔系咁忙啊嘛。 或者系老公唔想自己去拣咯，因为有啲大隻佬嘅相喺度噶嘛，你知狮子头嗰啲几有杀伤力噶啦，望亲条条都哇好大隻啊，即系唔敢自己去买可能。 OK， 好啦，咁希望啊，我哋嘅世界终于有一天啊，即系明白到有啲人系需要分恋值嘅，包括就系 condom 同埋底裤啦吓。OK。 loop 同埋 loop 啦 ，OK， 好啦，咁今个星期嘅自己人到此为止啦，咁睇下下个礼拜咧，当即系港台嗰个防疫嘅措施咧放宽咗叮叮啦，亦都希望嗰、那个即系感染嘅数字真系会慢慢一路咁可以达至到真系清零嘅地步啦，咁变咗我哋就可以翻嚟咧同大家做 live 嘅自己人啦，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I might not be the right one,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us I want to say, 'cause there's something between us anyway. I might not be the right one, it might not be the right time,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us I've got to do. Some kind